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10，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晋鲁豫老区扶贫调查第二篇，让老区穷山变成金山银山。 李克强会见比利时国王菲利普。 李克强与比利时首相米歇尔共同参观吉利沃尔沃汽车创新成果展。 全国部分小麦主产区麦收过半，根据农情调度会商，小麦涨势好于往年，丰收基成定局。 环保部督查新发现多个没有上报的散乱污企业集群。 天下英才吴月亮，追寻宇宙起源的太极计划掌门人。 中国制造的世界最大智能海上养殖装备交付，我国船舶制造业收获新动能。 以下是详细内容。 在新一轮脱贫攻坚中，老区人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讲话，利用山区的自然资源、红色历史，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探索出一条致富和发展之路。请听晋鲁豫老区扶贫调查第二篇，让老区穷山变成金山银山。 地处沂蒙山革命老区的山东临沂沂南县长山庄，是当年红嫂乳汁救伤员故事的发生地，如今已变身为红色影视基地，拍摄过斗牛、沂蒙等近200部影视剧。村民们在种地打工之余，可以来当群众演员或者打杂帮工。60岁的陈凤东就是这里的常客。 工资就是小工1840，打工一天一杯了。 120块钱。 啊，一杯了。一天管三顿饭。 三顿饭。 还有我老伴在这里打扫卫生，一月1200。 一个月1200。 嗯。 在影视基地向东16公里的竹泉村，清泉环绕，翠竹丛生，一片江南景象。 竹泉村的规划建设秉承先保护后开发的原则，利用原推砖旧址。 景区开工建设前，很多村民并不看好。为解除村民的后顾之忧，当地引入社会资本，成立竹泉旅游发展集团，在村旁建起了高标准的新型农村社区。村民直接用旧房置换新房，景区开放以后，村民们可以在景区就业，还可以从土地租金得到一笔不小的收入。去年竹泉村的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24000元，是旅游开发前的6倍。竹泉旅游发展集团副总经理崔晓： 这片竹林包括山上种的一些板栗果树都是我们租赁老百姓的，地还是他们种，果实收入也是归他们，但是这个承包地的钱我们给。 老区发展旅游扶贫，红色资源、绿水青山是先天优势，而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旅游接待水平较低是现实困境。突破现实困境，老区在行动。临沂对原有的红色和绿色资源进行整合再造，将旅游开发和异地扶贫搬迁相结合。目前，旅游收入已经占到全市 GDP 总量的16%。临沂市委书记林峰海： 扶贫这个事件可以看出来啊，绿水青山就是群众致富的金山银山。现在看旅游在带动扶贫，带动贫困户行事作样，效果非常好。 桃花花你的花来。 同是革命老区的太行山革命老区则借助原有的农业资源发展观光农业，助力扶贫。在山西晋中左权县，群山掩映间的鲜淼葡萄庄园已是郁郁葱葱。石闸乡三家村的孙师傅每天都坐着公司的班车来上班。 家在附近吗？ 哦，家在附近的。我在这个地方打工。 打工 啊，我可以男人可以能干一年啊。 能收入多少钱？ 像我这个估计能2000多块钱吧， 一个月 啊。 目前左权全县已经发展生态庄园257处，雇佣贫困人口10000多人，年人均收入1.25万元。中国社科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国宝认为，沂南和左权作为革命老区，不是以短期的杀鸡取卵的方式来开发旅游资源扶贫，而是具有可持续性，值得借鉴。 临沂它不是简单的利用当地的旅游资源，而是对原有旅游资源，包括红色的和绿色旅游资源的整合和再造，就是事实上放大了当地旅游资源的那种优势和扶贫效应。旅阳的情况呢，可能更具有普遍意义了。通过农业产业园的开发，发展生态旅游、观光旅游、农业旅游、休闲旅游，就有可能形成一种与农业产业开发和旅游服务结合的这样一种旅游扶贫的形式。 央广记者冯月邢思佳报道。当地时间6月2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布鲁塞尔宫会见了比利时国王菲利普。李克强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菲利普国王的亲切问候。他表示，中方愿继续同比方携手努力，对接发展战略，加强互联互通，深化高科技、节能环保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比关系向前发展。李克强指出，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进程中蕴含着巨大市场机遇，欢迎更多比利时企业到中国投资兴业，更好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当天，李克强在布鲁塞尔公爵夫人谷国宾馆同比利时首相米歇尔举行了会谈。李克强强调，比利时是欧盟总部所在地，也是欧盟重要成员，一个良好的中比关系有助于中欧关系发展。中方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守规矩、讲规则、重承诺至关重要，包括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在内的有关国际规则必须得到遵守。欧盟应当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条义务，希望比利时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履约，为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创造条件。米歇尔表示，比方愿为欧盟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条义务发挥积极作用。会谈后，李克强和米歇尔共同见证了基础设施、工业、质检、电信、物流、港口等领域多份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会谈前，米歇尔在公爵夫人谷国宾馆广场为李克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当晚，李克强与米歇尔共同参观了吉利沃尔沃汽车创新成果展。央广记者邢思佳、冯月布鲁塞尔报道。 当天，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向两国总理介绍了沃尔沃与吉利汽车联合研发的最新产品及其优势功能。李克强赞许这一多方协同创新、实现成果转化的联合研发生产模式，希望双方充分发挥在人才、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加强联合创新，共同开拓国际市场，更好实现共赢。 就是说，这是一个共同开发的叫基础架构。 那就是这个底盘让比利时生产十大贡献型的车。 是，这个底盘呢，它都可变的。比方说，这个轮距可变，比方说这个轴距可变。 就是说，你这个底盘是柔性的。 在现场，李克强总理和米歇尔首相兴致勃勃地坐进吉利最新研发自主品牌汽车的驾驶舱，感受车辆配置和舒适度。李克强详细询问发动机设计技术、能耗、材料以及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加强个性化设计和柔性化生产，推出更多适应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新产品。李克强表示，中国正在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积极推进新一轮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鼓励中国企业在开放与合作中提高技术水平，锤炼工匠精神，升级中国制造。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现场接受央广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制造2025如何改变中国过去的制造业的水平啊形象，要通过2025战略来转型升级中国的创新能力和经济水平，使中国制造在全球得到尊重，这就要通过创新，通过技术的进步，根本上形成竞争力。 在圆满结束对德国、比利时的正式访问，并成功举行中德总理年度会晤，出席第19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中午乘专机回到北京。 央广记者何源报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昨天透露，我国去年就业持续增长，工资稳步提高，社保运行平稳。截至去年末，全国就业人员达到7760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52万人。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去年为67569元，同比增长8.9%。 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42833元，同比增长8.2%。 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北方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截至到6月2号，河南麦收已过半，安徽收获进度接近80%。根据农情调度会商，河南、陕西、河北等北方地区小麦长势都好于往年，丰收即成定局。请听报道。 下雨以前肯定得放好。 昨天，河南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雨天气。在河南周口扶沟县草里乡的麦田里，村民李月刚正赶在下雨前把刚刚收获的小麦运回家。根据河南省气象台预测，6月4号到5号，全省会迎来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扶沟县草里乡乡长毛振华说，降水对未收获的小麦及机收影响较大，他们正在组织抢收抢种。 调到外面的机械，做到这个人听机不听，人歇机不歇，昼夜作战，力争。以前的2万亩小麦收过米。 目前，河南全省小麦已收4688万亩，麦收过半。为了应对三夏期间各类突发情况，河南各农机部门建立了市、县、乡村四级服务网络，同时还设立了1000座三夏农机专供加油站，24小时营业，满足农机用油需求。郑州市农机局副局长左延明： 收获高峰期日收获面积能达到40万亩，如果天气适宜，预计6月15日小麦机收将大头落地。 截至6月2日，小麦主产区安徽也已收获小麦3031万亩，麦收进度接近80%。小岗村的种粮大户程锡兵： 今年小麦长势比较好，比去年又要高了100多斤一亩地。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今年白馍馍又稳稳地吃到嘴了。 随着麦收工作大步过半，各地下种下管也全面展开，粮食部门提前组织腾仓并库，为下粮收购做好准备。 据环境保护部最新督查结果显示，目前各地在散乱污企业清理整顿方面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新发现多个未上报的散乱污企业集群。央广记者杜西蒙、刘乐报道。 据统计，5月26日至6月1日，23个督查组共检查了2459家企业单位，发现1954家企业存在各类环境问题。存在问题的企业中，散乱污问题企业735个，包括新发现清单外散乱污企业564家。新发现多个未上报的散乱污企业集群，如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发现11家散乱污金属加工企业均未办理环保手续，没有配备废气收集处理设施，露天切割、喷漆无组织排放严重。督查中发现，有些地方还存在瞒报散乱污企业现象。督查组在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恩城镇铁匠村检查发现，该村有17家木材加工企业均无环保手续，未断水断电，生产设备原料和产品均未清理，仅有2家在当地上报的散乱污企业清单之中。另外部分企业撕毁封条违法生产。上述问题督查组已及时移交当地环保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常继文认为，要倒逼地方铲除散乱污企业生存的土壤。 很多企业它是非法的，也没有什么注册地，因此呢，基层的执法机关以前是不愿管，当然也很难发现。这一回通过近2个月的执法呢，目的就是倒逼经济级地区28个城市呢加强产业结构转型。 高考临近，药店里各种号称能抗疲劳的助考类保健品进入热销期。国家食药监总局作出消费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物。我国尚未批准过任何补脑保健食品。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走访北京的多家药店后，记者发现氨基酸口服液、深海鱼油胶囊、含 DHA 等打着各种补脑改善记忆的保健品都摆在了货架抢眼的位置。这些保健品的价格最低的几十元，高的则500-600一瓶。 它就是起到保健的作用，也就是有补脑什么健脑的作用吗？它就是补脑健脑的，这就是。增强记忆力。 增强记忆力的。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消费提示，截至目前，我国现有的27类保健食品的保健功能声称中没有补脑的功能声称。我国从未批准过任何补脑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市面上所谓声称补脑功能的保健食品存在误导消费者的行为。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表示， 如果市场上有所谓声称补脑功能的保健食品，那肯定是不可信的，就没有必要去花这个冤枉钱，而且呢还有可能有一些你不知道的对孩子的负面影响。那任何一种营养素摄入量的水平如果超过人体可耐受的最高摄入量，它 产生毒副作用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至少它会增加孩子的胃肠道的这个负担，反而呢会影响他考试的时候的正常发挥。 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眼科主任姚玉峰，独创姚氏法角膜移植术，登上世界眼科角膜移植巅峰，经他手术复明的病人有近3万人。央广记者李佳报道。 这第四排是吧？ 嗯。 哦。 金国春患病毒性角膜炎20多年，长期的角膜病变让他的眼前常常模糊一片。2号下午，金国春在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接受了角膜移植手术。昨天早上，当他睁开眼后，发现世界变清晰了。金国春 没想象到吗？这么快，这么比较起来就看来那个清楚了吗？ 角膜病是眼科常见的致盲性疾病，角膜移植是解除致盲的最佳方法之一。但角膜移植后的排异反应始终困扰着医学界。不过现在金国春不会有排异的困扰，因为他接受的姚氏法角膜移植术从根本上解决了排异问题。这项技术的开创者就是浙大附属邵逸夫医院眼科主任姚玉峰。1992年，姚玉峰赴日本研修，方向正是角膜移植排异反应。通过不断的实验钻研，姚玉峰搞清了角膜移植排异针对的是角膜的内皮层，但内皮层仅有6微米厚，相当于1/10根头发丝那么细，怎么完整的保留这6微米，成为破解角膜移植手术排异问题的技术难关。姚玉峰 尝试了很多很多方法，也设计了很多很多器械，用了很多很多的动物，大概应该是几千只的这小鼠。 终于在1995年3月，姚玉峰从剥鸡蛋壳中得到启示，像分离蛋壳和蛋液一样，在角膜上开一个小口，注入粘弹剂，成功分离角膜的后弹力层与内皮层。1995年5月，世界上第一例采用最新剥鳞术进行的角膜移植手术由姚玉峰主持，术后没有出现排斥反应，随后的移植病例也都实现了零排异。困扰世界角膜界一个世纪的难题被姚玉峰破解了。这一年姚玉峰33岁，当时日本和美国的高校都极力邀请姚玉峰，但考虑到国内眼科医学基础薄弱，姚玉峰还是决定回国创建自己的平台。 在一片空地上面的话，我做的是一个田地的平整，为下面的这一代人，他会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的话，他可能创作出来既为我们这个自己的这个群体，又为人类服务。 以知识的力量请家国之理想，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下英才。 请听报道，吴月良追寻宇宙起源的太极计划掌门人，采制央广记者王凯。 五月末，在万里晴空的北京雁栖湖畔，由中国科学院大学主办，首次在中国召开的空间引力波探测国际会议，将全球引力波物理学领域的顶尖学者们集聚至此。吴月良就是其中一位。作为中国科学院空间太极计划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院士、国科大副校长，吴月良把他对引力波探测的前沿思索带到了会上。 一方面呢，是要把我们这个太极计划这样让国际上了解，包括我们这个进展；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交流，那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您听到的就是来自双黑洞引力波合并所产生的声音。引力波简而言之是一种工具，我们可以利用它去观察遥远的宇宙现象，发现暗物质、时空穿梭等等，才有可能实现。2016年初，美国科研工作者宣布，他们利用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简称 LIGO， 探测到双黑洞合并事件的引力波。同年，中国科学院也对外披露了我国引力波空间探测计划太极计划。 是不是意味着说咱们再过几年时间目标也是达到像 LIGO 观测到的那个？ 必须我们还想要超过它的最好了。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欢歌飞扬，书写真善美的梦想，歌声嘹亮，唱响新时代的乐章。6月4号周日晚19:30到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少儿组歌幸福少年。跳跃的音符编织和谐社会，轻快的旋律谱写幸福童年，敬请收听。 新闻动车组，2017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在西安开幕，宁波象山鼓励举报婚丧事大操大办，举报人最多可获万元奖励。 无人机实名登记系统出现漏洞，请听报道。 我也帮你捐，这个呢是挂在家里面的，还有这个呢。 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的国际展览馆，来自非洲加纳共和国的奥乌苏正在展台前向参观者介绍富有地域特色的装饰小商品。像奥乌苏所在企业一样的展位，在今年丝博会国际馆里共有410个，分别来自42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境外企业。展示内容涉及农产品、食品、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等行业领域。作为国家批准的首个以丝路为主题的国际贸易博览会，丝博会承担着对接落实高分论坛成果、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合作、服务国家战略转型升级的重要使命。陕西省贸促会会长薛华： 那么从现在来讲，特别是这一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后，这个面更大了，实际上是面向全世界的。大家有兴趣、愿意加入的朋友都可以参加，参加的国家要比过去多。应该说国际化的程度比过去高了。 央广记者温超西安报道。 6月1日，浙江宁波象山县印发奖励办法，鼓励全社会监督举报大操大办婚丧事的行为，举报人将获得500到10,000元不等的现金奖励。根据该办法，党员干部操办婚丧事宜不按规定申报公示，党员干部赠送收受非亲人员礼金、礼品等15种违规行为被列入举报范围。象山县文明办副主任陈金玉说： 因为我们的发现有人通过其他这种方式收受或者赠送非亲人员的礼金、礼品，就是所致微信红包啊，这个很难查处。如果我们发动我们社会力量来参与我们婚丧礼俗的查处，那么提高我们婚丧礼俗等违规行为的一个准确性。 央广记者杜金明宁波报道。 6月1号起，中国民用航空局下发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规定要求，最大起飞重量为250克以上（含250克）的民用无人机拥有者必须进行实名登记。但记者发现，即便胡乱填写，也能通过系统认证。而在无人机管理项目当中，新增无人机序号也可以随便填写，可以正常提交。同时，乱填的序号也能生成可供查询的有效二维码。对于这些漏洞，网易航空频道主编曾涛表示出乎意料。 这漏洞也是比较低级的，可能是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办法制定这个规则吧，可能还是需要后续的进一步的这种升级，包括各种数据库的引入。 央广记者焦莹北京报道。 世界首座也是规模最大的全自动智能海上养殖装备，由中船重工武船集团总承包的挪威海上渔场养鱼平台，昨天在青岛交付给了业主挪威萨尔玛公司。在国际石油市场疲软、海工装备订单减少的大背景下，打开海洋渔业养殖装备这一全新市场，将使我国船舶制造业收获新的发展动能。 近日，北京丰台、大兴和河北沧州签署关于跨区合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服装产业链的协议，三地将从服装生产、销售、配套服务方面促进全产业链的外迁。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承办的全媒体多语言大型采访活动昨天在呼伦贝尔市开幕。本次采访活动计划用时1个多月时间，深入内蒙古12个盟市，报道自治区成立70周年所取得的成就。 广东省防总昨晚通报，受强降雨影响，广东多地出现暴雨，局地出现较严重灾情，其中梅州市大埔县西河镇茶阳镇出现山体滑坡，省道 S221 线梅林段公路被掏空，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具体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 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圆满结束对斯里兰卡的友好访问，于当地时间3号上午离开科伦坡港，前往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访问期间，编队医疗队员对508名斯里兰卡受灾群众进行了救治。医疗队员张连杰： 我们在检查过程中，周围老百姓都知道我们过来救治，然后很多稍微远点的地方的人也都慢慢从周围赶过来，有的是一家母亲带的孩子，也有就是老人过来的，像我们接诊的最后一个人就是一个90岁老人。 装载中国政府援助斯里兰卡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的包机昨天下午抵达科伦坡国际机场。据斯里兰卡灾难管理中心2号发布的灾情通报，自5月26号发生洪涝灾害以来，斯里兰卡已有15个地区受灾， 6.5万人仍被洪水困扰，急需救助。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208人，另有92人失踪。 第16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号到4号在新加坡举行，共有22个部长级代表、12个国家军方领导人以及来自39个国家的高级军官和学者参会。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昨天以美国和亚太安全做了主题演讲，并就朝核问题、南海问题等敏感问题发表看法。正在现场参加会议的本台军事观察员赵小卓接受了央广记者朱良文轩的采访。 这次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主题演讲是美国政府高官首次完整阐释亚太安全政策。军事观察员赵小卓指出，从马蒂斯的表现来看，特朗普政府仍然没有系统的亚太安全战略。 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还远没有形成，一方面是马蒂斯阐述的时候不系统，另一方面呢，这是我这么多年参加乡会头一次看到美国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这个讲台上呢表现出来紧张，回答的时候呢能少回答就少回答，能不回答就不回答。这个也可以看出来呢，美国在亚太安全上呢跟过去相比呢表现出来更多的是不自信，所以使盟国呢对美国的这个决心和能力呢就提出了更大的这个质疑。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mains steadfastly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Taiwan. 在以美国和亚太安全为主题的演讲中，马蒂斯发表美国国防部将持续坚定地与台湾密切合作等言论。对此，中国代表团在会议现场进行了严正批判。军事观察员赵小卓指出，马蒂斯的表态是在严重混淆事实。 就是过去美国历任这个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表态呢，他可能会讲很多，但是他绝不会单独把台湾拎出来，而且他是把这个加强伙伴国的这些能力，这里边包括印度、越南、其他东盟国家，他把台湾跟这些国家放在一起呢，显然是把台湾呢至少是作为一个实体，这个是明显有违于一中原则的。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据英国媒体报道，一辆汽车昨晚在伦敦塔桥附近冲入人群，伦敦警方表示正在处理这一事件，目前人员伤亡情况不详。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昨天警告说，如果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攻击土耳其，土方将在叙北地区恢复军事行动。去年8月，土耳其军队发起代号为幼发拉底盾牌的行动，越境进入叙利亚北部打击伊斯兰国，并防止叙北部库尔德人势力做大。今年3月底，土方宣布停止这一军事行动。 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少年犯管教所3号凌晨发生骚乱，至少7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27人越狱。 北京时间昨晚，在土耳其进行的世界男排联赛二组分站赛的第2轮比赛中，由外籍主教练洛萨诺率领的中国男排3-1击败荷兰队，赢得在这站比赛中的首场胜利。土耳其当地时间4号，中国队将迎战埃及队。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连续发生3起爆炸，造成至少12人死亡。阿富汗的安全局势为何一波三折？ 菜鸟顺丰恢复数据传输，握手言和背后能否一笑泯恩仇？ 江苏淮安600亩承包林变成了生态林，30年合同到期，树却不能砍，预期收益怎么办？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张浩森、方亮，主播钟成、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70度原浆，20年窖藏，霸王醉。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